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八集，灯会拨了。唐大人视若无睹，伸手夹了一个起来，蘸了醋便送入口中，还不忘自卖自夸： 嗯，真好吃啊，可见包饺子的人手艺真是好，你们也吃啊，看着我做甚，来来。 脸皮厚到这种程度，也算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了。其他两人没有话说，只好埋头吃饺子。稍顷，阿东哎呀一声，从嘴里吐出一个铜钱来。唐范笑道：吃到福气了，来年有大运。阿东挺开心的，喜滋滋地将铜钱擦干净了，放在桌子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随州也吃到一个铜钱，唐范和阿东照例也说了恭喜的话。再过了片刻，唐范自己也吃到了。如此反复几次，到最后阿东已经高兴不起来了，郁闷道： 大哥，你到底放了几个铜钱在里头呀？ 一盘饺子三十个下来，除去那些一开始就破皮的残次品，三人一共吃到了十三个铜钱。这饺子里放铜钱本来就是图个好意头，结果现在倒好，几乎是隔一阵就硌一次牙。唐范和随州还注意些，倒也罢了，阿东差点把一口牙都给硌碎了，不由哀嚎连连。没良心的唐大人瞧他那样，还幸灾乐祸的哈哈笑。 我小时候不是老没吃到铜钱吗，这会儿就想多放点，免得没吃到嘛，谁让你吃的时候咬那么用力的。 阿东当然不甘示弱，两人又闹了起来，直到随州收拾了碗筷折返回来，小姑娘终于有些困意了。她揉揉眼睛，脸上却带着从未有过的心满意足。 大哥，你说我们往后每年还能这么过吗？ 小丫头挨着唐饭坐着，执着地等着午夜的来临。你说呢，广川？唐范揉揉阿东的脑袋，抬头问刚好走进门的随州。 嗯。 随百户只应了一声，简短而有力。过年了，自然要拜年。大年初一一大早，唐范便跟着随州到随家去给随州的父母拜年，末了还要到隔壁的周家给周老太太拜年。周老太太的儿子一家回京了，屋子里热热闹闹的，像周太太这种上了年纪的人，最喜欢看见儿孙满堂的热闹，对唐范这个已经见过面的后辈更是称赞连连，又给他引荐了随州的舅父一家。从周家出来，阿东收了好几份压岁钱，兴致勃勃摩拳擦掌地问唐范： 大哥，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家拜年啊？ 唐范泄腻的： 你是想去哪家收钱吧？ 阿东被戳破心思也不害臊，吐了吐舌头就道： 对呀，最好收到我手软。 唐范毫不留情地打击他： 你收多少，你大哥我还不是要送出多少，那不一样吗？ 不一样啊，大哥送出去的是大哥的，我收到的是我的呀。 嘿，好啊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枉我那么疼你。 他知道阿东其实不是这样想，只不过是习惯了和他打嘴仗，图个热闹高兴而已。平日里的银钱虽是阿东在管，可他自从学会写字记账之后，一笔一笔就算得清楚。就像他说的，自从管家之后， 愣是每月从唐范那微薄的可怜的俸禄里省出一些来，预备将来给唐范娶媳妇的。之后，唐范带着阿东又去了一趟潘府，本是要给潘冰拜年的。不过，对方府上的下人却告诉他，潘冰也出门给上官拜年去了。于是乎，唐范也就省下了这道程序，直接打道回府。这年头，除了鼎鼎重要的上司需要亲自去拜年之外，同僚故旧之间，大家都实行送拜年帖子。只因人实在太多，有时候去了这家，没去那家，难免厚此薄彼。若是每家都去上一回，那到正月十五，估计也没能拜完年。所以，就直接派下人去每家发帖子，里头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一两句祝福的话，也当是尽了礼数了。当然，啥也没送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像唐范这样，家里头又没有下人，自己亲自去跑，那得跑断了腿。索性啊，就干脆不用送了，等元宵过后，大家约个时日，上酒楼吃一顿，也就可以了。所以像唐范这种人是最喜欢过年的。他现在官职还低，没那么多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，又不是担任什么重要衙门的肥差，不会有人趁着过节来给他送礼，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。从初二起到初五，可以睡上四天懒觉，每天都是日上三竿之后，阿东站在他床边揪着他的耳朵，他才起床的。当几天之后的上元灯节来临时，阿东这小丫头简直高兴坏了。因为此时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是冬至，最团圆的节日是新年，但最热闹的却要数元宵了。每逢元宵佳节，京城灯市便是出了名的热闹，到时候一整条街都挂上五彩缤纷的花灯，模样各异，层层叠叠，火树银花，星桥铁锁，煞是壮观。一年也只有在这个日子里，不管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，还是恪守妇道的妇人，都会出门赏灯游玩，等于是全城出动，也就难怪阿东会如此兴奋了。这灯市其实是京城商会自主发动的，只为了能够在元宵节的时候趁着人流多做点生意，但是人一多难免治安就乱，这时候就得出动官府负责巡视。但是大过节的，谁愿意别人玩的时候自己在外面办差？于是乎，大明朝刚有灯市那会儿，顺天府、武城兵马司，甚至是锦衣卫等部门，大家都互相推诿，不乐意接这种差事。后来还是有一回在节日里发生了踩踏死亡事故，这才由内阁下令，每年这个时候各个衙门都出些人巡逻，负责的部门每年轮换，形成定例延续下来。今年主持巡视的是武城兵马司，顺天府和锦衣卫那边都只需要派出一点人手协助即可，锦衣卫那边此事正好由随州负责。随州因为办下黄景龙的案子，不久前又官升一级，如今啊已经是副千户了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他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，但底下的薛灵等人倒是高兴坏了，只觉得跟了一个前途光明的老大。随州虽然不爱说话，但那并不代表他不懂人情世故，节前还请薛灵等一干手下吃了顿升官酒。不过今日因为要协助元宵节的巡视治安，他就没法跟着唐范他们一道出来逛。唐范带着阿东出来看灯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差点将他俩给冲散了。阿东年纪小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看到热闹倒是兴奋得很，唐范却紧紧牵着他的手，生怕两人走散了。从古至今，人口贩子一点也不少，而且尤其喜欢冲着打扮漂亮可爱的妇女儿童下手，不管你家世多显赫，落到人贩子手里， 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前宋时还曾有皇亲贵族被拐走的惨案，明朝虽然没有，但每年的失踪人口依旧不少，有的被卖入青楼，也有的被卖作奴婢，好端端的一生就毁了，命运十分悲惨。像阿东这样白白胖胖的小姑娘，那也是人贩子的重点下手的目标之一。二人逛了一会儿灯市，又猜了灯谜，唐范倒是连猜连中，赢得老板脸都黑了。唐范见势不妙，赶紧走人。此时阿东身上已经挂满了他猜灯谜得来的战利品，手里提着个花灯，手上戴着个手镯，头上还有绢花，怀里还塞了零碎的小玩意儿。也难怪老板会脸色难看，再让唐范赢下去，估计他家当都要赢没了。两人逛得累了，就准备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息，顺便吃点东西。巧了，唐范常去的那家馄饨摊子今天也还开着，老板夫妇似乎卯足了劲儿，想要趁元宵佳节再赚上一笔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不过作为老顾客，唐范去了也还是能额外腾出一张桌子的。老板娘夸了阿东两句，又给他们俩上了两碗馄饨和两张油饼。 大哥，等会我们再去猜灯谜吧。 阿东刚刚看着别人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唐范却猜中一个又一个，自觉与有容焉，脸上满满都是骄傲的神色。还去啊？你没看那老板的表情，像是要把我给吞了。给别人留条活路吧。 那就去别的摊子上猜嘛，又不止他一家，我听说仙客楼里也有赏灯的活动呢。 啊，是吗？那待会儿就去看看。唐范刚低头喝了一口汤，顺势抬起头来，冷不防瞧见一个人在他面前不远处走过，含在嘴里的半口汤差点没喷出来，结果涌进了鼻子里，咳得他撕心裂肺。阿东忙给他拍后背，老气横秋地训道： 都多大个人了，吃个东西还会呛着。 唐范来不及发笑，他的心思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惊里。天哪，我刚才是活见鬼了。有了方才那一出变故，唐范吃个馄饨也心不在焉了。因为阿东在身边，他又不能抛下他追上去瞧个分明，再说匆匆一瞥，对方很快就隐没在人群之中，若不是确定自己没有眼花，唐范还会以为是幻觉。等阿东将馄饨也解决完，两人就朝仙客楼的方向走去。大路人多，唐范为了避免拥挤，索性走了一条小巷子，虽说路程远些，但这样畅通无阻，算下来反倒还要更快一点。兴许是小巷里的人家全都出去看灯了，也没人和唐范一样喜欢抄远路，等他们两个拐进小巷子里的时候，这里竟安静得很，跟外头的热闹简直如同两个世界。阿东平日里没心没肺的，这会儿倒有些发起怵来，没等唐范叮嘱，他就主动紧紧牵着唐范的手。 大哥。 咋了？小丫头欲言又止。 你说这里这么黑，会不会有鬼啊？ 怎么会黑？巷子尽头就是大路了，前面不是亮的。的字还没落音，他的肩膀忽然被人从后头拍了一下，饶是唐范心里无鬼，也不由吓了老大一跳，似乎感觉到他身体一震，小丫头下意识地跟着往后望去。 妈呀，有鬼啊！ 阿东吓得尖叫起来，唐范也猛地回过头，只见在他身后咫尺之距站着一个人，一双眼睛正悠悠地盯着他们俩，乍一看还真是让人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唐大人是儒家门生，信奉不与怪力乱神， 刚才纯粹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吓了片刻，很快缓过神来，拉着阿东的手飞快往后退两步，眼瞅着对方也没有再上前一步攻击的意思。唐范定睛看了两眼，一颗心才缓缓放回原位。他没好气道， 我说王公，你这到底唱的哪一出呢？就算看我不顺眼，也用不着亲自出马吧。 任谁大晚上在一条小巷子里被拍肩膀，估计都不会有好生气。 过来。 汪直的声音闷闷的，又有点低沉，跟平日不太一样，好像刻意压低了声音，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他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就朝前面走去。唐范来不及多想，只好带着阿东匆匆跟上。作为刑侦特务部门的头头，汪直对京城内外的大小道路那是早就了如指掌，这会儿带着他们七弯八绕，从小路入大路，大路又拐小路，还故意挑最远的路走，都快把唐范给绕晕了，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正是刚刚唐范说要带阿东过来的仙客楼后面。不过汪直进的不是仙客楼，而是他后面的仙云馆，单个包间，熟门熟路，连带路的人都不需要。唐范估摸着那单间应该是常年被汪直包下了，为的就是像现在这样方便干些不为人知的私密事。当然唐范压根儿就不知道汪直到底想干什么。等进了包间，汪公公将兜帽斗篷一扯，松开脖子上的系带，再往旁边一丢，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他长长地出了口气， 真他娘的憋闷。 唐范默默看着他， 你看我做甚？ 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此时汪公应该是在大同吧？ 不错，但我又回来了，奉陛下命令，不过此事除了我的心腹，现在又多了你们两个，如果我的行踪被泄露出去，那肯定就跟你有关系了。 唐范翻了个白眼， 我真是比窦娥还冤，你自己在大街上晃来晃去，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认出来也不奇怪吧？ 你当我想啊，我是为了…… 唐范连忙阻止他， 哎，你既是奉密令回来，那我就不听了，秘密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 晚了，你不听也得听，近来有奏报说是在万岁山上仿佛发现了可疑人员，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结果，陛下就将我召回来，我匆匆忙忙赶回来就是为了在这几天里布置好人手展开调查，没成想又碰上了另外一件大事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晦气。 他等了半天没见唐范回应，就道， 你怎么不问我发生了什么？ 我都说不想知道了，你还偏要说，反正就算我不问你也会说的。 朱勇的小女儿与耿侍郎的孙儿一并失踪了。 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 就在今晚，我也是刚刚才得知的，还未来得及上报陛下，不过就算陛下知道了，估计也会让我们赶紧找回来。如今朱勇为北征副帅，正在前线打仗，他中年得女，爱若珍宝，知道了只怕无心打仗，还得赶紧找回来才行。 唐范点点头表示明了。每逢节日，京城家家户户倾城而出的时候，这往往也是失踪人口急剧增加的时候，人贩子往往会窥准这个时机下手，人一多，找回的难度也会困难许多。而因为这几天正好解除宵禁，一旦让人贩子出了城，那更是如同大海捞针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没有出城，凭整个北京城这么大的范围，即便是锦衣卫东西厂全部都出动，也很难保证每个角落都搜寻到。许多儿童就是这样从此与亲人永别的。但现在人贩子的手竟然伸到了朝廷官员的家眷身上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呢？ 如果人真的找不回来，传出去，像西厂和锦衣卫这种部门，还要不要混了？真成了花架子的摆设，每年干领那些个俸禄，还不如回家吃奶去。皇帝当然也会由此产生怀疑，他们连个人都找不回来，还能办什么更大的事情？所以，不管于公于私，汪直都得重视起来。他刚才在大街上闲逛，为的也是亲自出来寻找贼人的踪迹，而西厂那些番子早就被他不着痕迹地布置下去，混杂在人群之中，装成普通百姓，只等发现小孩子被掳走拐走的迹象，便立刻追踪上去，顺藤摸瓜，一网打尽。